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近排喺呢个游戏界有啲咩新嘅搞作呢，咁大家都知啦吓 ,PUBG 呢一隻游戏就非常之受欢迎嘅。咁亦都之前喺 PUBG 啊未即係 official 呢一个游戏呢，喺即係手机登录之前呢，咁你枕住喺手机入面都见到其他一啲即係效仿即係参考嘅游戏啦，係咪 甚至乎有一隻叫做 Frontline 呢，喺外国系非常之流行嘅。咁但係呢都系有俾人话呢佢好似有少少抄呢个 PUBG 咁样， 冇错。咁因为冇办法啦，一只受欢迎嘅游戏，自然有好多人就即系可能参考啊、效仿啊咁。咁最近得意嘅咧，就系啊出咗一只咧啊中国武侠版嘅食鸡，即系起初嘅时候我都喺度拗头啊，中国武侠版咁点样玩啊？ 少林功夫加足球有得谂，即系嗰只嚟 嘅。系啊，咁啊呢一个其实系国内咧就有啲嘅厂商啦，咁就因为知道呢个 PUBG 咧就非常之受欢迎，咁于是乎就推出一个即系武侠版食鸡啊，命名为。呢个武侠 X 啊吓，咁唔单止系国内，甚至乎喺外国咧，都有一啲人唔识中文嘅玩家咧，都即系入去呢一个嘅武侠世界啊，就是、一齐玩下呢个武侠版嘅食鸡啦。咁我觉得咧，即系因为我睇过啲片段啊，系几得意嘅。即系嗱，大家如果玩食鸡都知啊，一开始嘅时候啊，咁咪。即系坐嗰架飞机飞过降落喺我嘅荒岛嗰度噶嘛？咁而家佢唔系啦，佢将嗰只飞机咧转咗做一个咧好有霸气嘅一条飞龙，下边就吊住四个孔明灯咁样样嘅东西咧。 即系自己一架飞机咁样。 系啦，咁跟住后屘咧就即系又系飞过啦。咁但系 instead 飞过一个荒岛咧，而家你就见到一个大荒漠啦。咁入边有绿林啊，有沙漠啊，有溪流啊，即系咩都有一个好大嘅版图。 系。 咁啊，大家即系100个玩家啊，咁啊随意咧就跳落。跟住后尾咧就开始去搜寻自己需要嘅装备啊，成为最后尾嘅生存者。 系啦，咁如果我哋玩 PUBG， 即系一开头就梗系执装备啦，咁啊梗系执唔同嘅枪啊、头盔啊、背包啊、嗰啲警察背心啊等等啦。咁啊呢个武侠里边咧，佢又真系配合翻呢个武侠嘅主题噶吓。 系 佢就系执剑啦。斧头啦，长枪啦，长枪讲紧系嗰啲一支嗰啲类似矛嗰啲咁嗰只枪啊，同埋最好笑咧，佢话咧，我睇到啲资料话咧，系有相应嘅武学秘笈系可以执到嘅。 系咁啊，当然啦，即系其实初初睇咧就系话以呢一个咁样样嘅即系武侠游戏啊，会唔会即系做得好粗糙啊？咁就喺而家呢个测试版我睇嗰啲画面咧，我觉得都还可以接受，即系你睇无论系嗰个嘅。即系周围做嘅环境啊，又或者系嗰啲人嘅设计啊、皮肤纹理啊啲细致度咧，其实我觉得啊，如果你机能够嘅话咧，都唔算话差嘅，都觉得还可以嘅。咁当然，我见过其实都有一啲 bugs， 例如话，因为佢嗰、那个版图啊，当中有啲位就系你系走嗰啲悬崖峭壁啊，咁有啲位咧你系唔觉意跌咗落去之后咧，你会真系卡咗喺嗰啲地方，系出唔到嚟嘅。 系，咁都几麻烦。 咁最后尾唯有嘅。只能够就系退游咁，你先至可以解决到嗰个嘅状况咁。咁除此以外就亦都有啲时间你可能见到就例如话嗰啲打斗场面啊，即系都可能喺嗰个平衡度入边咧，暂时仲未攞到一个好好嘅平衡度。因为嗱，其实佢好得意嘅，佢系一开始嘅时候咧，你知啊，如果玩 PUBG 嘅话咧，你去嗰啲无论系空地又好啊，一啲建筑物又好啊，咁你执不外乎都系执嘅头先提过嘅武器啊，又或者一啲嘅装备啊嘛，咁喺呢个武侠咧入面都有嘅，即系佢入面一啲嘅，即系例如话衫啊、帽啊，即系你即系着咗之后咧，有少少似系你睇龙门客栈， 即系戴顶帽嗰啲啊。 系啦，戴咗顶帽啊，有啲头纱喺个顶帽诶笠落嚟嗰啲啊，有嗰种即系合适嘅感觉嘅。咁但系咧除咗呢啲装备啊，或者头先阿生提过嘅武器之外，佢仲有好多秘笈俾你执嘅。 系 咯，即系嗱，佢嗰啲秘笈咧系因应翻，例如话如果你系玩双刀嘅话咧，咁佢有啲就系双刀啊，你可以顿时咧就即刻去学习嗰啲嘅武功，咁令到咧你真系同其他人打起上嚟嘅时候咧，咁就会即系嗰个攻击力啊，咁就会即系打嘅伤害就会高一啲咁解。咁而因为头先我哋讲大部分嘅武器啊，佢有啊远程攻击，即系例如话射箭啊一啲嘅暗器佢有嘅。咁但系好大部分嘅武器都系埋身肉搏战噶嘛。咁打起上嚟嘅时候，个感觉咧同 PUBG 系几唔同下嘅。 系因为 PUBG 始终有一个好好嘅即系玩法，就系、是、你 系 可以好远距离，咁而你攞一支枪咁去瞄人咁去打噶嘛。咁但系咧，如果你武侠嘅话咧啊，咁又变咗系咪下下都要限到好近，然后大家喺度动手咧咁样，咁呢个就会有啲奇怪，亦都冇咗 PUBG 原本嗰个咧，其中一个最有趣味嘅玩法咯。 即系另外一种玩法咯。嗱，即系我觉得如果你话有一班人咧，就最后尾喺嗰个好细嘅圈嘅范围入边，因为嗱，其实真系嘅，你发现咧，去到最后尾一个圈缩到好窄嘅时候咧，有时候嗰个求生者嘅数量都可以几多 下。系， 因为毕竟佢同 PUBG 唔同嘅就系佢冇嗰啲好远程输出嘅装备啊嘛。咁变咗就大家哦，只要你避开唔打咁，佢追你唔到，佢唔追你嘅话，就等到最后尾大家缩小个圈嘅范围入边就打啦。咁但系就边一个起手打先呢？因为你知好多时候都系我两个人打嘅话，咁第三、第四个人喺侧边睇睇下嘅时候，就谂住埋嚟抽水噶啦嘛。咁如是者，你就会见到啦，即系佢虽然咧嗰、那个即系设计啊，同 PUBG 就好相似，但系因为佢本身玩嗰个嘅内容啊，毕竟都系讲紧系以往嘅武侠世界，咁喺玩法啊策略上面咧，同 PUBG 系几唔同嘅，即系简单嚟讲就系话你当 PUBG 系哦一队飞虎呢啲嘅即系执行部队，咁佢哋去执行任务嘅时候，同一班武侠去执行任务，咁喺嗰个铺排个策略上面都系好唔同啊，系咪先？咁我觉得咧系有一啲嘅新鲜感嘅，咁再加上即系如果我谂你本身系武侠迷嘅话咧，即系有啲人真系噶嘛，我对玩枪 game 唔系太有兴趣嘅，但系反而可能以往咧即系浸喺嗰啲 online game 入边啊，专系玩一啲即系武侠题材嘅游戏啊，以往就系打怪升咧嘅，咁但系而家唔系啦，而家咧就变咗就系你有机会咧玩一个即系同好多其他玩家一齐互动嘅游戏，咁我相信咧有一班嘅即系中意玩武侠嘅朋友可能会追捧呢个游戏都唔出奇㗎喎。 係咁啊，其实我自己都鍾意睇武侠小说啦。咁所以你如果讲个背景嘅话呢，我系有啲兴趣嘅。咁但係我当我理性返嚟嘅时候呢，你话啊一隻游戏如果武侠游戏变到好似 PUBG 咁呢，我又觉得真係有少奇怪嘅。因为你会感觉得到PUBG 佢因为大家拉嗰个距离系可以用枪去弥补呢。咁所以你觉得啊，就算我走都好啦，咁总会有个极限嘅。即系唔会走到好远就我冇需要走晒成个地图咧，我都可以完成个游戏。咁但系武侠就讲紧，可能你真系要跑到好多，因为你始终系一个近战嘅游戏嚟噶嘛。你唔可以远距离，我见到好远有个人企喺天台，我一枪开枪射死佢，我冇呢只歌仔唱噶嘛武侠。咁所以嗰个攰嘅程度咧，我觉得有机会系比 PUBG 系更加厉害。 所以而家即系你见到啊，喺呢一个武侠嘅世界入边咧，佢有嘅载具啊，暂时知道嘅就 系 马匹啦。咁之后会唔会有其他载具嘅话，咁又？等即系游戏公司再公布啦， 木牛流马嗰啲系嘛， 或者可能骑下骆驼嗰啲咁样样咯，驴仔嗰啲我唔知啦吓，咁呢一个真系要睇佢再公布多啲啦。咁除咗呢个武侠 X 之外咧，其实即系腾讯制作啊 ，Garena 代理咧，亦都有一只嘅游戏啊，叫做 ROE 无限法则。咁咧亦都系一款新嘅食鸡游戏嚟嘅。咁佢咧就即系直头可以话将传统嘅食鸡咧发挥至极致嘅吓，因为佢即系除咗系画面精美之外啦，甚至乎加入咗即系气候变化嘅元素啊，亦都加入埋潜水战啊，咁令到即系玩法咧系更加嘅多元化。咁而最有趣嘅地方就系咩咧？佢加入咗呢一个真实物理破坏啊，即系咧你可以透过射击同埋即系炸弹咧，可以破坏载具啊同埋围栏呢一啲咁样样嘅物件，咁咧就令到个玩法咧变得系更加真实啊同埋多元化啦。咁某程度嚟讲，你都可以话佢系尝试想做一个变奏版嘅食鸡咯。咁但系会唔会可以挑战到现有嘅呢一个传统食鸡游戏呢？咁又系要拭目以待啦。 胡家伦，杨乐生，乐。 嗱，乌格伦，头先我哋开始即系节目之前咧，咁你就都睇到我喺度好努力咁喺度食紧鸡啦。咁即系近排你都知我系即系都几疯狂嘅。咁但系咧，如果你嚟讲咧，我就亦都见到，因为我开 PS4 其实就会见到你玩紧咩噶嘛，或者玩过咩噶嘛。咁呢期咧，我就见到，咦，你开始玩多呢个Detroit Become Human， 即系之前我哋都介绍过嘅一只叫做人工智能背景嘅一个游戏啦。 系 点解无端端呢期玩咗咁多？ 因为一嚟就因为我喺网上面啦，首先都有直播俾大家睇嘅，所以先睇我讲下先啦。如果大家有兴趣啊，我好多时候都系节目开始之前啊 ，around 九点十点嘅时间啊，咁如果大家想睇即系呢一个游戏嘅直播嘅话，可以喺 YouTube 嗰度搜寻呢一个游戏狂派啊呢个平台先啦吓，咁可以睇到噶啦。咁最近点解玩呢个 Detroit Become Human 咧？咁因为即系枕住呢一个游戏咧嘅风评啊吓，即系都好好啦。你发现咧喺即系周围咧系好难买呢一只游戏。咁我先讲下，其实都几得意嘅，因为喺买呢个游戏入面呢个过程呢都有一啲嘅小插曲嘅。咁因为我搵咗好多间都搵唔到啊，又搵到一间呢就可能係炒到好贵啊，咁最后尾都忍住手啊，唔舍得买咁啦。咁到早几日之前呢，就喺呢一个嘅荃湾嘅一间嘅游戏铺嗰度，咁就咦竟然喺个橱柜见到有，咁我行上前问下喂几多钱啊嘛，佢同我讲话呢、這个价，咁打出嚟咧，其实系400+嘅价钱嚟嘅。 你咁应该相对地已经系可以接受噶咯。 系啦，已经叫可以接受嘅。咁我就即系喺度问价嘅时候，咁个老细就话得翻一只噶咋。 要唔要啊？吓，冇啦， 唔要，转个头冇噶啦。咁仲喺言谈之间，佢又透露出就话而家即系游戏好难做啊，有好多货源咧，佢话尤其是一啲好受欢迎嘅游戏咧，佢话落唔到嚟香港啊，即系就算佢分俾你都好咧，佢分一个好少量俾你嘅。咁跟住我咁点解啊？佢话，因为佢话咧，大部分呢啲咁受欢迎嘅游戏，如果分嘅话咧，即系可能批发咧，会倾向走去大陆嗰边，即系可能深圳啊， 系 啊，东莞啊， 即系可能人哋嘅市场比较大， 系啦，同埋即系可能会容易啲，可以将嗰啲货咧就系散到出去啊。咁于是乎咧，即系喺度讲嘅就系而家游戏好难做啊，买卖呢一样嘢咁。咁anyway 啦吓，咁呢一个就题外话啦。咁我总之就买咗个游戏之后翻嚟，玩咗一轮。之后咧，的确啊吓，即系嗱，相比起之前曾经玩嘅 demo 咧，咁啊，今次我觉得更加体会到啊呢个游戏嗰个嘅深度喺边度。咁啊，先讲少少啊，呢一个咧其实系一个叫做电影互动游戏啊，之前提过啦吓。咁入边讲嘅咧就系一个即系人工智能叛变嘅故事。咁所谓即系电影互动游戏咧，简单嚟讲嘅就系你玩嘅过程入边咧，你好似睇紧戏咁嘅。咁喺適當嘅時候咧，佢就會要你輸入一啲嘅指令。嗱，嗰啲指令咧有我諗大概係兩個層面嘅。第一個層面就係你去做一啲決定，即係例如話，當我同阿生喺度傾偈咯，咁假設我同佢唔識咁先算啦。咁我就即係喺度言談之間，例如我問佢，以你對於呢個仿生人啊，即係所謂嘅人造人、 有咩睇法啊？ 有咩睇法啊？咁而你就要去判斷啦。咁佢通常可能俾四個答案你揀啊，咁你揀啦，揀咗之後咧會影響到。即系我哋之间嗰个嘅关系，亦都会连带影响埋之后落嚟嘅故事发展系点嘅。咁呢个系第一个层面啦。咁第二个层面嗰啲嘅指令输入咧，就系、是、当你遇上咗某一啲需要互动嘅状况啦，例如话假设阿生佢想追杀我，咁我要即系逃走啦。咁喺逃走嘅过程入边咧，咁例如话你选择一条点样走嘅路线咧，咁你就要输入指令啦。咁就系你喺呢个时候互动嘅。咁当然你选择嗰条路线咧。系会影响你究竟系唔系真系走得甩嘅，咁而如果走得甩，又或者走唔甩之后，对个剧情又有啲咩嘅影响呢？所以你见到呢一个嘅作品呢，系一个电影作品之余，甚至乎系一个蝴蝶效应啊， 系， 即系一路睇嘅时候，你系意想唔到究竟之后嘅故事会因应你嘅决定点样发展呢？系， 喂，同埋你咁讲嘅话，其实有好多个无限嘅可能性嘅，因为当你譬如我今次咧，可能我就第一个问题系答 A， 下一个问题系答 C， 咁点知死咗咁样啦，咁但系如果我我咁我再嚟过啦，我今次就答完 A 之后，我答 dog 嘅咁样，咁就可能有另外一个走向。咁如果你每一题咁样配嚟配去，配嚟配去，其实可以无限咁玩落去呢个游戏。 玩好耐嘅嗱，所以咧初初有啲人都喺度看伤嘅，即系哇，咁我点知我而家 做得啱唔啱？ 就系玩个 chapter 啦，我解咗几多嘢啊？即系我点知道我而家呢个决定做咗之后，咁我如果假设想翻转头，我 miss 咗啲乜嘢咧？ 佢有冇嗰啲即系譬如玩刺客信条咧，佢有一个完成度噶嘛？ 嘛，即係有條 tree line 咁樣樹線咁樣俾你睇啊，呢、這個支線完成咗幾多，支線完成咗幾多，有啲咩又冇做，有啲咩又冇未做，佢有冇啲類似嘅顯示 咧？我就啱啱想講啦，佢有呢一個設計嘅，即係大概你玩完每一節之後咧，咁佢就有頭先阿生提嗰個所謂 tree line， 即係咧咁就會咧一路連出嚟嘅時候，咁嗱佢話俾你知，例如話你每一做一個決定嘅時候咧，咁例如話你有三個選項嘅，咁有邊個選項你係未解到鎖？有边个选项你系冇拣到，咁但系你如果拣咗之后咧，咁佢会指去下一个位，但嗰个格当然系空白咗啦。咁如是者，你就会知道你自己嗰个走势，最后尾你解嗰个结局系几多个结局嘅其中之一个咁样样。 哇，咁真系有好多个结局可以即系出现噶。 咁啊，当然我觉得咧就系喺个过程入边啊，我相信啦，虽然我即系冇好仔细研究究竟话呢个游戏佢最尾 outcome 几多个结局出嚟，因为即系呢一度都好难，有好多人而家玩紧都费事剧透太多啦。 冇错。 咁但係我覺得佢最後尾即係好多即係支線拆開曬之後都好啦，最後尾呢條嘅我諗都係某幾個結局嘅啫，應該如無意外都係咁㗎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呢個遊戲呢有幾多位呢係你意想不到嘅，即係嗰、那個故事咦究竟入面當中某啲嘅角色可以係呢幾突然之間出現一啲幾出人意表嘅 轉變 或者事情嘅發展，即係你想象唔到㗎啦、 即係會扭橋嘅 扭㗎，即係例如話有啲位係忽然之間上一刻大家平安無事嘅，咁但係轉下頭呢就因為你有決定咗 佢就發脾氣派俾你打你㗎嘛， 甚至乎嗰個人死咗㗎喎，可以係係可以係咁樣嘅喎，即係 去到咁準， 我就係呆咗即刻即系我系话系咪因为我个决定导致到出现个咁嘅状况咧？咁 唔好太自责。 系啊，即系我系当时我即系觉得有少少系感到难过啦。 但系我有个问题我即系可能少少 concern 啊，因为我都玩过个 demo 版啊，咁就得一个一节嘅剧情嘅啫，咁就系救一个即系被另外一个生化人挟持嘅一个小女孩咁样啦，咁样。咁通常咧已经系不断有啲决定要做，好似谢你所讲啦。咁同埋仲要搜集一啲资料去查翻件事点样发生咁样嘅。咁、但系咧我就一路。玩我都有个少少嘅担心就系，哇，会唔会成只游戏由头到尾都系咁样嘅时候，就会变到有机会系有啲闷嘅，会唔会有呢个感觉先？ 嗱，呢一个游戏我觉得佢好聪明嘅地方就系咩呢？首先就因为佢系分咗三条主线， 系三个角色， 分别系三个唔同嘅角色，咁就有一个叫 Kara 嘅即系女嘅仿生人啦，咁另外咧就有两个咧就一个叫 Marcus 同埋一个叫 Connor， 咁啊两个男嘅仿生人，咁佢哋三条线咧行。嘅故事性都好唔同下，而头先阿生提过嘅咧，就系一个比较查案倾向多啲嘅咧，系 Connor 嘅故事主线嚟嘅。咁啊，转头翻嚟我再讲多少少啊，即系嗱，三条主线究竟有咩唔同？同埋呢三条主线嗰个设计巧妙咧，系令到你玩呢个游戏咧，即系 keep 住玩落去嘅时候，都几多新鲜感，同埋唔会觉得即系好似好重复不停做同样嘅嘢咯。 转头翻嚟继续。 咁啊，最近就玩开呢一只啊 ，Detroit Become Human 呢一只 PS4 嘅新作啦。咁呢一个游戏，我觉得越玩个感觉咧，个趣味就越浓啊。因为佢入面其实个故事线都几丰富嘅。咁就系讲三个唔同嘅仿生人啦，分别就 Kara、Connor 同埋 Marcus。咁头先阿生提过就系咧，佢当中有一个角色嘅线咧，佢就系专系做一啲查案工作。因为入面咧，其中一个角色叫 Connor 咧，咁佢就系专系帮一啲執法部门，佢可以话一个執法人员嚟嘅都系，咁就会经常性就系调查最近经常发生嘅一个嘅即系系列嘅案件，咁就系讲一啲仿生人咧出现异变，咁咧佢哋竟然咧就系伤害甚至乎咧就系杀害某一啲嘅人类，咁佢哋就要去调查点解呢啲仿生人会出现呢啲嘅异变咧，咁喺个过程入面就佢首先要系调查嗰个凶案现场啦，咁你就会首先。要搜集好多唔同嘅证据啊，同埋要去重组翻嗰件嘅案情嘅，咁我感觉咧就会系即系查案味系浓一啲嘅。 系， 咁而另外咧就讲下 Marcus 嗰条线啦。咁 Marcus 咧就系讲佢本身就系一个即系都系好贴服嘅仿生人嚟嘅。咁但系咧即系因为佢即系遇上一啲嘅事故啦，最后咧就令到佢反思，究竟我系即系一个单纯嘅机械人啦、啊。 定系其实我都有我自己嘅意识，我系属于有生命嘅一个个体咧。咁甚至乎佢后屘咧就系再接触到其他唔同嘅仿生人，就发现有好多仿生人咧，因为佢哋即系唔知点解出现一种嘅感觉，就系我希望我自己能够生存落去，我唔想死。咁而呢一班仿生人咧，佢哋就揾咗个地方匿埋咗嘅。慢慢 Marcus 咧，佢揾到呢一班仿生人之后咧，佢觉得喂，冇理由我哋仿生人要俾人类咁样样无理去欺压，甚至乎系虐杀， 冇理由要周围避嘅， 冇理由要周围避嘅、哦。我哋希望可以得到自由，于是乎咧，佢行紧嗰条线嘅方向咧，系倾向于就系我点样样可以带领一班嘅仿生人，就系、是、掀起一场嘅革命， 去反抗人类。 系啦，似乎佢就系、是、一个比较宏观啲嘅一个大体啲去睇仿生人事件嘅一个角色嚟嘅。 系 咁，而最后尾 Kara 咧，咁佢就系、是。倾向于系着重人同埋仿生人之间嘅关系啦，因为佢个古仔咧就系讲佢原本就系一个即系女佣啦，咁就受聘于一个嘅家庭，一个单亲家庭，咁、 嗯、 但系咧嗰个爸爸就系有嗰啲即系抑郁啊，有呢个滥药啊，又会虐儿啊，有家暴嘅一个嘅家庭嚟嘅，咁就因为即系一次嘅事件啦，咁啊 Kara 就总之带咗入面嗰个嘅小妹妹出嚟、 嗯， 就离开咗嗰个屋企。咁亦都掀起咗咧，就係佢同呢一个妹妹咧，就走咗一个叫相依为命嘅一条故事线。 系。 咁当然，我相信即係故事发展落去嘅话，呢三个角色咧就係会交集嘅。咁我觉得喺玩嘅过程入边咧，你会睇到好多咩咧？就係、是、即係其实都係翻去你睇电影都会有噶啦，就係、是、探讨呢一个仿生人同埋人之间个关系。即係嗱，好得意嘅喺呢个游戏咧，一开始啊，有时候你即係再即係准备 continue 啊，每次你完咗之后你 continue 再想。即系玩个游戏嘅时候咧，佢会突然间咧有个仿生人喺个片头咧会即系话啊，你介唔介意嘥少少时间做一个嘅 survey 啊，即系一个调查咧？咁佢会问你一啲嘅问题嘅，即系例如佢问你嘅问题就系话啊，你而家每日究竟用几多时间系上网啊，或者用一啲嘅智能电话啊咁样样？咁啊，对于呢一个嘅即系仿生人，你有咩睇法？你系抱持一个嘅赞成定系反对嘅态度咧？他日如果有仿生人嘅出现，你会唔会同佢发展进一步嘅关系，即系讲紧嘅系肉体上面嘅关系啊咁。你觉得仿生人呢一样嘢嘅存在对人类系唔系构成一啲嘅威胁咧？咁嗱，咁佢有好多呢啲咁嘅问题问你嘅。咁而当你答完做完个 survey 之后咧，你会睇到全球即系有玩呢个游戏有上网嘅人，究竟佢哋即系个倾向啊，系点样答呢一啲嘅问题咯？咁即系从中你会睇到咧，其实呢个游戏。即系对于仿生人呢、这个其实科技嘅发展咧，都可能系个大势所趋嚟噶。人工智能呢一样嘢，其实可能我哋嘅世界个科技一路发展落去，系朝住嗰个方向噶、哦。咁但系有冇谂过就系呢一个人工智能啊，或者第时有机械人啊、仿生人嘅出现嘅时候，我哋应该用一个咩嘅态度？去对待佢呢，因为入面探到好多嘢，就係因为我哋如果係人同人之间相处，我哋有人道立场、嗯、我哋有法律保障㗎嘛。咁但係仿生人佢哋唔係人类喎、哦。佢哋受唔受到呢啲嘅保障呢？但係如果唔受到呢啲保障嘅话，人类对呢一啲啊无疑好似人一般嘅仿生人就好似可以为所欲为啊，再恐怖嘅事情都可以放喺佢哋嘅身上、哦。咁呢一样嘢就令到大家会反思啦，究竟人类嘅威胁系大啲啊，定系仿生人嘅存在威胁系大啲咯？ 喂，其实你咁讲，其实根本已经系一个电影嘅剧本嚟嘅，即系就系三个角色咁三条线去拍，然后临尾可能有个大事件令到大家交汇在一起咁样。咁同埋我听你咁讲咧，似乎咧我谂厂商咧，即系制造呢只游戏嘅厂商咧，佢都有即系做过唔少嘅资料搜集，特别系因为我记得我以前睇过一啲嘅书都有讲过啊，万一如果 AI 人工智能啊、 嗯， 有一日如果佢突然间有自己嘅意识嘅时候，咁我哋人类嘅一啲条件、一啲嘅权益、一啲嘅福利，会唔会 apply 落佢哋度咧？咁、嗯、如果佢哋都有意识话，我要翻工，我要做嘢嘅时候，我哋嘅保险保唔保咧？即系等等嗰阵时候都系有啲唔少人去讨论过嘅。咁呢只游戏似乎都系有向呢方面嘅问题继续问啦，而且更加大嘅一个课题就系、是，喂，当啲 生化人或者改造人或者呢啲嘅即係人工智能，佢哋有一啲自己嘅意识，从而甚至乎係对于人类觉得喂点解你要控制我，点解你係高过我，而去问呢啲问题嘅时候呢，咁呢隻游戏里面嘅一啲桥段呢，可能往往就係令你諗多啲，就係哇，如果可能100年后呢个地球真係有啲咁嘅人出现嘅时候，我哋嘅下一代之后嘅即係人生活嘅时候会点諗呢，其实呢个都可以係一个预想嚟㗎，即係一个对于未来嘅一个幻想，然后喂但里面嘅嘢係可能会发生。 系啊，同埋即系你都会谂，如果真系假设个世界发展到系有咁多呢啲所谓嘅 Android 啦，即系仿生人出现嘅话，到时候人类嘅定位系咩咧？因为都得意嘅，你喺玩呢个游戏嘅时候，一开始你感受嗰度嘅世界观就系、是、好啦，假设我有个仿生人系喺我屋企帮我做嘢嘅，咁你叫佢买嘢就佢帮你买啦吓、啊，即系家头细务佢帮你做啦。咁出去可能买餸啊，买唔知啲乜嘢嘢，佢会出到去嘅时候，咁嗱佢到间铺头。见到打工嘅嗰个又系一个仿生人嚟嘅，即系变咗呢个其实系一个仿生人嘅世界。 即系仿佛我哋先系异类咁样啊！ 咁嗱，而人类喺呢个世界边究竟系做啲咩？当然，因为你有呢啲科技配合啊，我相信即系到嗰个时候，一个仿生人嗰个价格，我谂即系唔系话 应该唔会太贵 嘅。系啦，即系普通人，即系只要你赚到下钱嘅话，都 afford 得到啦，唔系话真系有钱人嘅玩意啦。咁喺一个咁样嘅世界入面，人类嘅定位系咩咧？嗱，咁所以咧有一。部分嘅人咧，其實係好仇視仿生人嘅出現嘅，一嚟佢哋就係覺得呢一個係即係有違神啦嚇，即係宗教緣由啦嚇， 道德問題啦， 道德問題啦。咁另外有部分就係因為覺得喂呢一堆嘅仿生人，佢真係搶緊我飯碗，真係影響緊我嘅生計，影響緊我生活質素。 佢唔會攰啊，我會喎。 係啦，咁嗱變咗就令到咧有一部分人就係好抗拒嘅。咁但係亦都因為呢一啲即係不明不白嘅即係仇恨出現啦，咁令到一啲嘅仿生人就係話喂唔關。关我事噶，你 我都俾人做出嚟。 佢你将你嘅仇恨发泄喺我身上，对件事于事无补。慢慢而亦都就阿生讲，究竟呢一啲嘅仿生人系咪因为真系有自己嘅意识，所以就开始出现一个异常咧？咁而呢一种咁嘅状况，系唔系真系导致人类同仿生人真系掀起一场好似 Terminator 未来战士咁样样嘅战争出现咧？吓，咁其实入面真系探讨好多呢一啲嘢嘅。咁你都可以放眼睇就系咩咧？呢一个咁样样嘅作品咧，我相信啊嚟紧。DLC 如果佢真系再伸延落去，我相信就算唔系话出咩续集啊，你就系谂下有啲咩外传啊， 出多两三个人啊， 其实好多一啲好有即系人情味啊，好有人性嘅故事咧，系可以系诠释出嚟嘅，即系大家可以藉住一个游戏咧，去反思多啲，究竟呢个游戏即系带俾大家有啲乜嘢嘅乐趣，同埋有啲咩信息。不过好坦白讲，玩呢个游戏咧，唔系冇咩缺点嘅，即系我觉得咧有啲。咩嘅进步空间呢？首先就系佢入面某一啲嘅决定啊，或者你某一啲嘅即系故事发展咧，系太过 straightforward 啦。 系， 即系 straightforward 到一个位，就基本上喂正常人都会咁拣，除非咩咧？除非你 话特登玩嘢啦， 系啦，玩一个另类玩法，即系你偏偏就系要吓将自己嗰个嘅道德咧系泯灭嘅，完全系想玩一个咧邪恶版嘅仿生人故事模式出嚟。嗱，我相信佢系可以向呢个故事方向发展嘅。咁但系如果唔系嘅话，正路。你话系唔系好两难嘅一啲嘅决定咧，又唔算系咯。同埋有时候你即系做嗰啲决定嘅时候，你会觉得吓、其实都好无伤大雅嘅啫。咁对于个剧情究竟有几大嘅影响咧？咁呢一方面就我觉得相比起，如果系即系同一间呢一间游戏公司啊，出嘅前作嘅话，咁啊今次呢一个嘅 Detroit Become Human 咧，咁喺即系做抉择嗰方面咧，就相对地嘅难度系低啲嘅。但系啊，故事味啊，想探讨嘅课题咧，就会深入。好多咯。 吴家人杨乐生，乐活玩家。 嚟到呢深夜时间啊，不如又讲下啲即系恐怖啊、惊栗嘅游戏啦。 好啊， 咁啊，之前就即系同大家提过有款嘅手游，而家都好多人玩嘅，叫第五人格。 系我哋 office 都有唔少人有玩嘅。 系何飞凤而家都玩紧啦，成日都溜我玩啊。咁但系的确啊，吓、那、嗰个玩法系几有趣嘅，佢就系、是、其实似一个叫做即系捉伊恩嘅嘢啦。 系啦，咁啊有隻鬼啦，咁就係捉嘅四个玩家，咁佢都讲到明㗎啦，係一个不公平嘅对决嘅。咁啊呢隻鬼呢，咁就本身佢自己就要喺一个即係范围入面啦，喺嗰啲嘅求生者解完码之前呢，就尝试将佢哋捉到。咁而嗰啲人呢，就要喺被捉到之前呢，就盡快解好码逃离嗰个嘅地方。咁呢一个玩法咁其实就係源自一个叫做黎明死线嘅游戏啦。咁真係黎明死線呢係恐怖好多嘅。咁同埋佢最成功嘅地方就係咩呢，佢入面嗰啲鬼呢係大家都真係可能或多或少有见过，例如即係 Freddy 啊、Jason 啊， 嗰啲变态连环杀手嗰啲。 係啊，即係以往大家见过，又或者嚟自一啲即係所谓嘅都市传说一啲嘅恐怖啊经历嘅人物啊咁。咁但係呢两款嘅游戏呢之前都曾经提过。我想反而讲嘅就係因为可能即係黎明死线又好啊，又或者而家开始冒起嘅第五人格都好啊，咁都受欢迎啦。咁亦都见到呢有一啲嘅即係游戏公司啦，亦都即係参考咗呢一类嘅游戏呢，又制作咗一啲新嘅游戏出嚟喎。 参考咗。 係啦，咁呢一个游戏呢想同大家提下呢，就叫做呢个灵魂筹码。咁英文呢就叫做 Soul at Stake。咁入面係玩啲咩嘅呢，其实都几类近係 Dead by Daylight 嘅，即係又係一个呢四对一嘅鬼爪人嘅一个游戏啦。咁就咁睇一啲嘅画面呢，其实我感觉係好似咦是不是山寨版嘢嚟㗎？ 係啦，因为个始终人哋出先呢，咁同埋你之后就做一个类似嘅玩法，加上似系内地做啦，咁你硬系觉得系咪有啲警棍呢， 同埋嗰啲嘅画质啊，因为即系嗰啲嘅 唔好熟悉。 係啦，感觉同埋有少少系好似粗糙咗啲喎。咁因为佢个故事嘅背景呢，其实就好似嗰啲即系民初年代嗰种呢。咁入面你见到嗰啲角色啊，着嗰啲都系旗袍啊。 民国初期。一啲嘅衫啦， 系啊，嗰啲学生啊，女学生服啊，又或者一啲做苦力嗰啲咁样嘅造型啊，咁当然入面出现嘅鬼咧都好有即系东方色彩嘅，即系例如系即系中国嘅僵尸装啊，又或者红衣嘅女鬼装啊咁，咁就咁罩眼去睇咧，系咪一个东方版嘅即系黎明死线啊咁？咁但实际上你玩落嘅话咧，佢其实个设计系有啲唔同嘅，因为咧佢入面咧即系一开始嗰个嘅即系选角嘅画面。设计咧，都感觉系似系好似玩紧赌博咁样样嘅，咁所以入边游戏咧都有少少似系赌博嘅元素，系玩廿一点嘅。咁当中咧你点样样走咧，就系 赢佢就走得啦。咁 系啦，你如果只可以廿一点嘅话就走得噶啦。 好笑啊！ 佢点样样走咧？其实佢喺入面咧，instead of 大家如果知玩黎明死线嘅话咧，就系要整佢嗰啲嘅发电机。咁第五人格嘅话咧，就系要破解佢啲解码机。咁而喺呢一个嘅即系灵魂筹码入面咧，佢就有一啲类似系石磨咁嘅东西，咁你就系要去，都系要去解码嘅。咁但系你点样解码咧？就系、是、你要不时咧，就系要去一啲咧所谓嘅商铺嗰度咧，就系去买一啲或者换取一啲所谓嘅 pair 牌卡翻嚟。咁咧喺每一个石磨嗰度啊，先讲翻石磨嗰度咧，佢会着咗一啲系鬼火。咁通常都系唔知 蓝蓝绿绿嗰啲， 有啲点数嘅鬼火。咁你大概咧就系、是、你去到嘅时候，你见到咦有几多点咧，你就去嗰啲商店嗰度咧买嗰啲 pair 牌啦。哦，即系原来有一点嘅， 又砌翻佢出嚟。 咁你就咧睇下啲商店。咁啲 pair 牌咧有冇嗰个点数就凑够，咁每一个玩家咧大概好似唔知带三张 pair 牌嘅， 系 咁咧你就总之要来来回回咧就系、是、要将嗰啲嘅 pair 牌咁样进进换翻嚟之后咧就系、是、要符合翻嗰个鬼科嘅点数，就从而就系解开嗰个石磨。咁当然你解开嗰啲石磨之后，咁最后尾顺利嘅话咪即系完成咗个游戏，咁你哋就冇事噶啦，咁就赢咗。咁而相反做鬼咧就辛苦啲啦，因为咧佢基本上系要杀晒所有人。 因为你唔赢嘅，你唔杀可能又会俾人好容易追到。 冇错，但系咧，即系我感觉咧，呢一个游戏相比起即系黎明死线或者第五人格嘅话咧，做鬼系更加唔公平。我觉得啊吓，即系因为我个感觉就系、是，首先佢个技能咧就相比之下又唔算话好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因为你知点解即系一个一对四嘅不公平游戏都可以玩到，就是、因为通常做鬼嗰个咧，佢嘅技能啊个设计咧系。 会令到佢某方面有一啲嘅优势。 即係拉长少少嗰个即係唔好咁快完成一间啦。 係呀、啊、或者你嗰个速度啊你嘅力量啊係可以压到即係求生者你先至有得玩落去㗎嘛。咁但係相比之下我觉得而家呢一款游戏呢都仲係处一个叫做即係调整嘅阶段啊。咁呢个平衡度呢就有待就係留意究竟佢可唔可以维持到。咁除此以外就係佢今次喺呢一个嘅作品入面都有几多嘅即係唔同嘅道具啦。咁有咩罗汉经啊摄魂铃啊啊咩暴兽夹啊土行珠啊。 呢个咪嗰个武侠食鸡嗰个嚟 啊。有少少似啊其实都。即係所以我觉得呢即係有一啲嘅游戏呢其实如果你加入咗一啲嘅东方色彩入面我可以话俾你知呢就係佢喺入面先唔好讲嗰个设计个玩法大家中唔中意先。我觉得气氛营造嗰方面呢係有喺度。 係驚嘅。 係驚。因为好坦白讲我唔知阿生有冇体验过就係、是、你唔知觉唔觉呢喺亚洲地区呀唔係只係讲緊香港中国呀讲緊普遍嘅亚洲地区呀即係例如咩泰国嗰啲呢嗰啲坟场呀嗰啲地方呢係特别驚啲嘅。 冇错。 但你如果去西方嗰啲呢即係坟场嘅话呢好 peaceful 嘅人哋可能係即係你会觉得好似好平静咁但呢你即係一去到即係可能东方嗰啲嘅坟场呀即係有死人嘅地方呢、就係硬係觉得好似好阴森阴风 我谂起我谂起嗰阵时我哋虽然好多年前咧去维也纳旅行嗰阵时，特登去一去即系啲墓地睇下啲音乐界嘅名人咁样，贝多芬啊、莫扎特嗰啲咧， 系啊， 你觉得哇好好开心啊，咁好靓啊， 系啊， 隔篱唔知点解会有人喺度野餐啊， 系咁样样， 系啦，咁系香港啲唔系， 你有冇有过喺隔篱野餐啊？系啊，但系唔好意思，打交晒， 走啦走啦走啦嗰啲。 咁即系嗱，所以系即系有多时候咧，东方题材嘅一啲恐怖游戏系真系有发挥嘅。咁而喺呢一款游戏入边，你真系嗱，先唔好讲话究竟嘅玩法，你就系讲入面，无论系入面嗰啲嘅角色啊，参与嗰啲嘅人物嘅设计啊，定系成个环境嘅设计啊。虽然稍微望落去咧系粗糙一啲嘅， 即系唔系太靓嘅， 唔算话好靓，但系喺嗰个气氛上面咧系有喺度嘅。咁啊，呢一个游戏啊，即系究竟会唔会能够弹起啊，成为咗另外一个热潮咧？咁啊，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吓。今日时间咧嚟到呢一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Bye bye 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